態文明建設的引導者，落實巴黎氣候協定的行動派。中國願意以舉辦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大藥方大會為契機，和世界各國攜手努力為全球環境治理作出新貢獻。張軍又指發達國家對氣候變化負有歷史責任，無論在哪個平台或者從哪個角度討論氣候變化問題，都不能忘記這個基本事實，發達國家必須承擔率先大幅減排的義務，同時兌現氣候融資承諾，這個是早日實現全球整體零排放的關鍵。國際社會亦應該建立監督機制，確保發達國家相關承諾落實到位。日經平均指數報30196點，升557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45.76美元，賣出1746.47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買價。港元7.785，日元110.34，瑞士法郎0.925，加元1.265，人民币6.459，英镑对美元1.373，欧元对美元1.175，欧元对美元0.731，新西兰元对美元0.707。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早的骤雨为新界东北部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上午8点，热带风暴电母集结在永珍东南偏东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中南半岛并逐渐减弱。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渐转天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8点半。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吐露港公路来回方向嘅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但系仍然系挤塞噶。咁先讲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大埔铁路码头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南华埔咯。咁另外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车龙就喺丁角路近住下坑村。咁再讲多次啦，就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一带咧仍然系挤塞，咁包括咧车龙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南华埔啦，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龙尾就喺丁角路近住下坑村。咁而吐露港公路入上水方向天富海湾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但系影响到一带嘅交通。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大埔公路近住骏景园啦，大老山公路去翻吐露港公路方向，龙尾就喺亚公角对出。马鞍山路去大老山公路，车龙就在大水坑港铁站。咁再提一提你啦，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天富海湾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一带仍然是挤塞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大埔公路近骏景园，大老山公路去吐露港公路，龙尾就在亚公角。马鞍山路去大老山公路，车龙就在大水坑港铁站对出。咁喺港岛区，较早前马纪仙峡道啦15号对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马纪仙峡道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龙翔道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去荃湾近着黄大仙中心一段就比较车多，龙尾就在龙盘苑。 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创资中学对出。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进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股价的调整有两种方式，一是用幅度，一是用时间。弱势股呢，它调整呢它可能就用幅度的。基本面强的股份呢，人人都揸住不是很想放呢，它就要用时间来去调整咯。再有利好消息又再升了。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04-11:00，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投资新世代》。 全国最大型体育城市，汇集各省市及各地运动精英，竞逐最高殊荣。 港台电视32延续运动热潮，直播今届全运会精彩赛事以及闭幕礼盛况，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第14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港台电视32 为你倾力播放。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9月24日，医管局公布挽留人手措施，前线人员雇用期延至65岁。 三间医院将设新冠疫苗接种站，方便复诊市民打针。 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残疾人士专用泊车位使用情况。 美国十年期债息升穿1.4厘，多家央行发出收紧信号。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嚟到星期五嘅朝早，喺千禧年代咧，继续有萧乐文喺度嘅。同大家講下咧，有關於一啲醫療人手方面啊，醫管局就話咧，醫療嘅人手流失情況惡化，咁而家喺人口老化嘅香港，呢個情況都特別令人關注啊。醫管局主席范鴻齡咧就講到話，由去年上年嘅7月起啦，計12个月啦，有關醫生同埋護士嘅流失率咧就分別係4.9%同埋6.7%，兩個數咧都係可以話係惡化咗嘅。嗱，醫管局大會咧尋日就公布咧通過兩項嘅挽留人手措施。包括就话咧，临床前线医护嘅退休年龄咧由60岁系延长至到65岁啦。咁啊，估计喺未来5年，原本咧系到咗退休年龄嘅员工咧，会有超过40%咧都会系延任嘅。咁呢度就会涉及咧系超过5000多人。另一个措施咧就喺护士嘅职系方面啊，会增设咧一个叫做副顾问护师，咁就会提供咧额外嘅晋升阶梯俾佢哋啦。咁呢啲措施咧都会系即时生效嘅。见到医工局主席范鸿龄都话啦，部分嘅年輕同事咧，可能選擇係離開香港啦，或者係去私人嘅市場嗰度去就業啦。咁相信呢啲咧都係挽留唔到嘅。咁希望新嘅措施咧可以挽留醫護，填補一啲嘅空缺嘅。整體對於喺醫管局一個公營嘅醫療系統入邊有一啲嘅人手流失，你點睇咧？呢幾個措施方面係咪真係可以填補到一啲嘅醫護嘅空缺咧？1872-3111，1872-3111，歡迎你打嚟講下你嘅睇法嘅。電話旁邊有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凌霄智，早晨。 早晨， 早晨，林小姐， 萧主持好，你好啊， 你好，你好。头先讲到话两项嘅新措施，医管局寻日公布嘅，一个就系退休年龄嗰个嘅可以有延任啦，去到65岁啦。另一个就喺护士职系有个叫副顾问护师嘅，你自己系咪都系关心延任嗰个多啲啊？整体你觉得呢啲措施又吸唔吸引啊？ 整体咧，我觉得主席虽然佢都好即系现实咁样讲，话譬如话一啲离职系因为可能移民啦，剩嗰啲可能好难挽留啦。咁但系年轻啲嘅医生去私营市场，佢都觉得好难挽留，我就觉得佢太过消极啦。咁咧，其实你睇翻数字，过往譬如我而家攞翻医管局嘅数字咧，1920年其实讲紧医生的系流失率系5.4%嘅。咁当中嚟讲咧，就0.9%系因为退休啊。咁其实咧。 大部分咧，即係佔咗70%到80%咧，都唔係因為退休流失嘅。咁嚟緊亦都講緊咧，佢提出呢個新嘅退休後再重聘計劃啦。其實而家嗰個延長退休年齡咧，其實呢個機制正式嚟講叫做退休後再重聘計劃啦。只不過而家將呢件事咧就提早由臨退休之前討論，可能去到五年前55歲就開始同你討論啦。咁當然討論個範圍就好闊嘅，究竟幾時需要應承佢60歲之後繼續喺度做咧？咁佢就亦都承諾係有個彈性喺度嘅。咁第一就唔係所有人想60歲之後繼續做嘢啦。咁當然有好多人都係60歲覺得我自己嘅專業才能又好，各樣又好係可以喺醫管局繼續應用嘅，但係你睇翻其實佔個人手流失率嚟講，其實都係講緊人手流失嗰方面70%-80%都唔係因為呢個退休嘅情況。當然嚟緊嘅佢話會 project 上升啦，但係你睇佢嘅數字，五年嚟講，醫生即係其實都係預算可以大概留低300個同事，咁即係話每年就留低大概60個到。咁佢話佔咗70%，即係其實每年都係流失100個醫生到。咁調翻轉頭睇，醫生即係6000個醫生。咁如果你5% 流失機會率嘅話，其實仲有200-300個醫生咧，其實其他原因流失嘅。咁我覺得佢就太即係淨係注視依樣嘢。當然，我覺得個機制有彈性嚇。另外，好重要、好重要、好重要，我哋都係提兩點。希望佢哋都係日後咧繼續係承諾呢兩樣嘢嘅。第一，呢個一定係增設嘅職位，即係話咧，啲顧問醫生留低咧就唔會影響本身其他中層員工嘅升遷啦。呢個係額外職位嘅，本身嗰個顧問醫生職位60歲之後可以騰空翻升翻其他嘅副顧問醫生。咁上升階梯嗰度我覺得好重要啊，譬如話副顧問護師嗰啲嗱，我哋可能長城都要問翻護理嘅同業啦。咁提升個晉升階梯嚟講，我覺得係一個都係我哋都係歡迎嘅嘢嚇。咁但係嚟講，第二樣嘢就係話嗰個人手方面咧，係真係要做臨床嘅工作咯。佢而家嘅退休後再重聘計劃咧，前線臨床嘅人員咧好重視一點，個計劃就重視係講緊話。臨床嘅員工就唔再做呢個管理階層嘅工作，淨係做前線臨床嘅工作。希望呢個計劃日後都係咁樣。 嗯，我想問咧，即係整體你覺得而家去到醫生嗰個流失率咧，就話上年七月起計12個月咧，就係4.9%嘅。你頭先覺得就話，即係頭先就講到話，呢一個流失率入邊可能只係佔咗少部分係。嚟自退休嘅人所以流失嘅，所以整体你觉得呢一啲嘅措施而家话系可以延任去到65岁，喺个流失率方面实际可以帮到几多咧？同埋头先都讲到话，预计咧，因为医管局嗰个预计咧就话未来5年一啲会延任嘅医生咧就系有300多个嘛，头先都讲到呢、這个就占咗退休员工入边咧超过70%嘅。個數字聽落都幾高嘅，但係唔係成日都話啊？可能我一個即係私人市場去投入私人市場，可能對於一啲嘅醫生嚟講，可能更加吸引咩？無論喺薪酬等等待遇方面，係咪真係有70%咁多咧？呢一個嘅預算，你自己覺得會唔會係過高咧？ 第一樣嘢就係、其實呢個退休後再重聘計劃其實2015年開始已經喺度㗎啦。咁而家依個額外，譬如話個彈性，就以前嚟講係個年期就係2年期嘅嚇。咁或者可以簽1年約2年約咁樣。而家嚟講容許就話可能再有彈性多少少。咁但係嚟講佢個諗法咧，我相信就係話有啲嚟講可能話我其實嚟緊退休之後。我喺醫管局我都唔知道我個部門總主管或者我個聯網總監係咪真係會再2年之後再簽多我2年啊？咁我會唔會真係話我提早少少退休，跟住就進入私營市場？但係其實我覺得依部分係少數，因為未退休之前進入私營市場嘅人咧，大部分其實就兩個層面，一就係30多歲。年青啱啱已經係考到嗰、那個專科醫生資格，但係其實佢嗰6-7年嘅訓練入面，其實已經身心俱疲啦，喺個醫管局入面。咁呢扎人你就好似即係主席咁樣挽留唔到啦，佢都自己承認啊。咁係咪冇其他措施挽留呢？咁我就覺得佢太消極啦。咁第二樣嘢就話有啲係其實講緊佢話。可能已經做咗副顧問醫生或者住院嘅專科醫生一段時間，講緊係10年，即係其實係40多歲。 咁佢哋走嘅話，其實佢哋唔會特別因為話啊，我60歲嘅時候可以退休後再重聘嗰個年期啊，或者多啲彈性而有留低個、哦。咁同埋個計劃本身已經喺度噶啦，其實再額外可以有幾多60歲後醫生留低咧？依、這個真係誠意，以及提講60歲，你其實眨下眼都係65歲嘅啫。其實依、這個。其實只是杯水車薪咯。 尋日我見到咧，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昇醫生咧都提到就話，即係額外嗰啲員工，頭先都提到啦，就係、是、一個增設嘅編制，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唔想影響一啲現職嘅即係同事嘅升遷等等啦。咁即係話，譬如舉個例咧，個醫生係佢未退休前咧係做緊部門主管嘅，可能延任之後咧就係、是、會用一個顧問醫生嘅職級咧去重聘。呢、這個對於延任嘅醫生嚟講係咪一個吸引咧？或者會唔會有可能係變咗你原本嗰個職位是一个高级啲，现任之后就会低级啲，会唔会是咁样嘅？ 简单啲嚟讲，其实同样嘅机制而家已经喺度噶啦， 系， 只不过其实佢用另外一个名包装咗呢个退休后再重聘计划不嬲进行紧嘅嘢。咁所以呢件事嚟讲，我都系嗰句啦，其实有几多额外嘅员工真系留低咧，都系诚意嘅。 OK。我見尋日范鴻齡主席咧都特別提到話可以一個度身訂造俾一啲延任嘅同事嘅，就話可以睇下你係咪想轉醫院啊、轉職位啊，或者轉做兼職啊，唔使翻咁多日等等，係咪咁容易滿足到嘅？即係以而家成個系統去配合嘅時候， 而家系統嚟講最主要咧就應該係部門主管同埋呢個聯網總監同翻個員工討論啊。啲人討論嚟講，可能就係退休之前，咁而家就55歲，即係再早少少討論，同埋似乎嚟講就由呢、這個總部多啲，同埋總部有個特別嘅 office 成立咁樣。咁我都覺得其實呢個彈性係好嘅。不過嚟講，總部配合又好，其實最主要都係睇翻個部門自己本咯。嗰、那個需要，咁所以睇翻聯網嗰度同埋部門自己嗰個討論，其實都重要。不過我都想提出一點嘅，其實咧睇翻咧之前嘅一啲計劃啦，例如咧喺個財政預算案嗰度2021年度咧，其實講緊醫管局嗰個人手咧，其實佢都係提到過呢個優化特別退休後再重聘計劃啦。但其實仲有一樣嘢咧，其實就等到而家都未有消息，就係講緊話考慮喺5年之內增加200個副顧問醫生晉升到顧問醫生嘅機會。咁嗱，而家嚟。再多咗一啲可能合約制同埋part time 嘅顧問醫生，即佢哋就係退休後再重聘啦。咁顧之然佢哋唔影響，咁但其實亦都真係好多副顧問醫生咧，你顧問醫生未等到退休，其實晾住咗升唔到上顧問醫生咧。咁我哋都好等緊呢個計劃係點樣， okay. 即係點樣喺未來嗰5年度增設200個。顧問醫生嘅話，呢方面咧，暫時喺最新醫管局嘅即係消息嗰度，我哋就未聽到任何嘅消息咯。 OK， 唔該曬凌霄智，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凌霄智就係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嚟嘅。講到醫管局公布兩個新措施，另外一個就關於護士方面，我請一位代表同我哋一齊傾下。電話旁邊有香港護士協會秘書長何鴻坤，早晨。 早晨，主持系你好。 你好啊，咁啊，想问翻啦，而家有一个措施就系头先讲到话60岁退休之后咧，延任到65岁。另一个就最直接关你嘅事啦，新增一个叫副顾问护师嘅职位嘅，点睇呢两个措施啊？你 咁先讲下65岁嗰度先咧。咁65岁嗰度咧，都系琴日先至即系有啲比较阔少少嘅啲方向性嘅安排啊，咁因為都睇翻話啊，由55歲開始咧，都會對人事部就聯絡翻相關嘅同事啊，就將會有呢啲安排。咁咧似乎如果55歲開始問咧，就好似有少少早咗少少嘅，其實嚇。咁反而即係問想同埋重聘或者重聘及招聘應該係退休及之後重聘嘅人咧嘅同事可能去58、59嘅同事咧，都問嘅就比較多啲啊。咁我裝數都係一半一半啦，咁樣嚇。 你覺得整？ 至於你話能唔能夠解決到嗰個人手問題咧，似乎就可能只係其中一部分嘅嘢可以幫到下手啦。咁其他配套咧都可以陣間再講一講啊，咁樣嘅嚇。 其中一部分嘅意思係點啊？或者你希望個配套可以點樣用？ 嗱，其實我相信即係招聘挽留咧，都係即係好多事喺醫管局其實恆常都出現緊嘅事啦。咁譬如啲年齡走嘅同事都有成1160几啊，到6.7% 嘅流失率啦。咁除咗係挽留，即係呢一個職級啦，同埋延遲個退休啦。咁其實有其他嘅嘢都可以。即係做嘅，譬如因為喺護士裏面咧，個職級都分得都比較多少少啦，咁亦都係層層相連啊，咁互相係影響緊嘅。咁譬如喺登記護士方面啦，咁希望都可以有啲晉升嘅契階啊，有啲書讀啊，因為登記護士咧，其實都有啲梯階係轉升到去做註冊護士啦，例如註冊護士咧都希望有啲專科。嘅訓練啊，從而升翻去做資深護師啦，同埋依家新開嘅顧問護師啊、病房經理啊等等啊咁樣嚇。咁另外就之間咧，即係以往咧都有啲做開嘅，咁就係譬如有啲所謂以前喺。即係挽留人手嗰方面咧，以往喺醫管局或者前政府哋都有一啲措施做嘅，就係、是、譬如係有啲叫做現金津貼啊，同埋一啲佢係 omit point 去挽留一啲比較即係中層少少嘅同事，咁希望佢繼續喺個公營服務嗰度做啊，咁樣咯 嚇。各位點睇呢兩個嘅新措施？有關醫管局係挽留人手，一個就係喺60歲退休之後咧，延任到65歲咧，俾一啲前線臨床嘅醫護人員。另外就係一個新增副顧問護師嘅職位。1-8-7-2-3-1-1，會唔會你都係醫護有啲睇法咧？或者你係普通市民點睇一啲挽留人手嘅措施咧？1-8-7-2-3-1-1，繼續啊，問下阿何鴻坤咯，就係、是、我就想知道啦，而家新增呢一個叫做副顧問護師，即係多咗一個叫升職嘅階梯啦。其實對於挽留人手方面嗰個吸引程度，你覺得可以幫到幾多咧？同埋佢嗰個人工啦，就咁即係有啲報章都有報導到啦，就係同病房經理其實係一樣嘅。咁但係兩個就好唔同嘅，一個就可能管理多啲啦。而家嘅副顧問護師就係一啲臨床要做嘅工作多啲嘅。你自己覺得對於一啲護士嚟講，會唔會唔同嘅工種其實可能會唔會管理各方面仲吸引過而家呢一個副顧問護師咧？即係整體你覺得無論人工啊，成個做嘅工作內容上面係咪真係咁吸引到可以挽留人手咧？ 都可以幫到一部分嘅，你話全部就當然係其實只係安排上嘅做法啦。咁據悉即係睇翻個資料都係。即係大概呢年半裏面咧，就會即係招聘140个嘅副顧問護師啦。咁其實個梯階咧都係可以即係其實大家其實比較難去比較兩件事，因為一方面副顧問護師咧，或者其實佢再晉升嘅咧，可以係顧問護師咧，佢做嘅工作基本上係即係大家非常之唔同，一方面係即係。副顧問護師啦，或者顧問護師咧，其實主要係做臨床服務，即係以為主嘅。咁而病房經理啊，或者部門運作經理咧，佢主要係做人事管理啊、發展啊、培訓啊嗰類嘢。咁個工種基本上即係好似橙同蘋果咁，你即係比較難去即係比較嗰個性質咯。但係你話如果人工嗰方面咧，就係、是、即係都幾相若嘅。咁其實多一個梯階俾啲同事咧，就會去選擇啦，我諗選擇有選擇就啲同事希望喺有選擇之下咧，佢可以轉下唔同嘅工作啊，咁就會更加好啲啊，咁樣咯。 而家見到醫管局都話，如果係啲專科護士投考呢個新嘅叫做副顧問護師咧，就會優先考慮啦。本身要獲得一個叫做專科護士資格，香港係難唔難㗎？ 咁基本上就會有一啲機制嘅，咁因為本身醫管局佢自己都有一啲叫做即係所謂叫PLCC 嘅課程啦，或者一啲其他大學一啲認可課程啊咁樣，咁又會完成咗呢一個課程之後啦，咁亦都有啲相關經驗咧，就會即係可以申請一個叫做認可嘅專科護士嘅資格嘅，咁呢個都係其中。一種策略去幫助啲同事喺晉升嗰、那個即係、 資深護師之前嘅一個批界嚟嘅，咁嗰個都有少少嘅津貼啊，咁俾翻啲同事啊咁樣啦，嚇嚇。 嗯，但係呢一個嗰、那個即係專科認證呢啲名額夠唔夠咧？同埋都想你整體講下啦，而家即係挽留或者增加護士人手方面嘅措施，仲可以點做咧？ 咁由好基本開始啦，咁入學開始啦，或者即係都可以講一講。咁依家都係主要係三間大學啦，有啲私營嘅護士學校。咁我諗如果喺即係政府財政容許學下咧，咁即係加大個學額啦。咁只有即係只有將個鋪去增加咧，咁其實先至可以吸發到嗰、那個服務嘅需求啦。咁譬如除咗增加個學額咧，咁其實就喺個臨床督導啦，咁、那個比例就希望做得好啲啦。咁長遠當然喺醫管局可以控制嘅範圍啊，或者喺個budget可以控制範圍，就係、是、嗰個人手編制。因為依家啲同事除咗話移民啊或者退休，其實都好多同事都希望喺、即係留翻喺醫院工作，但係因為實在係太辛苦啦。譬如早幾年前都有啲措施做過，咁可以都再即係強化翻啦，咁樣啦嚇。 好啊，唔該曬你何漢坤，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何漢坤就係香港護士協會秘書長，講到最新呢兩個希望可以挽留到醫管局人手嘅措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所在地会面。法国外交部发表公告，指他们谈及两国为重建互信将展开的深入磋商，以及磋商进程的具体形式和主要议题。勒德里昂强调，两国领袖通电话只是迈出第一步，法国和美国要走出危机需要时间和行动。美国国务院就表示，两人讨论双边深入磋商的计划，亦讨论了美国和包括法国在内的欧盟国家在印太区域的合作。美法两国和英国以及澳洲近期陷入潜艇外交风波，美国总统拜登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早前通电话大约30分钟，联合声明指他们同意重建互信，并认同盟国之间就涉及法国战略利益的议题坦诚磋商将有利于局势。美国田纳西州一间超市发生枪击案，一人被杀，至少12人受伤，枪手怀疑开枪自杀身亡。现场位于孟菲尔市以东大约50公里的一个小镇，警方说伤者已经送到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人伤势严重，死亡人数可能上升。警方形容场面骇人，有人匿埋喺冰箱同埋上锁嘅办公室入面，暂时唔清楚凶手嘅身份或者动机。美国海地问题特使库特不满美国政府遣返非法入境海地人嘅决定，向国务卿布林肯请辞。美国传媒刊登库特的辞职信，他在信中形容将几千名海地非法移民和难民身份申请者遣送回海地是不人道和适得其反，他不想和这个决定有所关联，因此决定辞去海地问题特使一职。库特又说美国对海地的政策存在严重缺陷，他建议被人忽视和驳回。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发表声明，证实库特辞职，又指库特声称自己的建议被忽视，是完全错误的讲法。基于地震、贫穷和局势混乱等原因，大批海地人近期抵达美国德州西南部小镇德尔里奥，寻求向美国申请难民身份。日经平均指数报30,181点，升54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6.95美元，卖出1,747.39美元。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買價，港元 7.785， 日元 110.42， 瑞士法郎 0.925， 加元 1.265， 人民幣 6.459， 英磅對美元 1.373，歐元對美元 1.175， 歐元對美元 0.73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708。 天氣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週末期間，短暫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下周初至中期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新丰花园嘅交通意外，车龙接近圆洲仔。咁而家沿线路来回方向咧都仲系挤塞。重复多次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新丰花园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接近圆洲仔，沿线路来回方向咧都系挤塞。咁头先咧较早前反方向噶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嘅交通意外咧，虽然一个钟之前已经清理好啊，咁但系仲系挤塞噶，车龙系排到去半春园对出。咁至于较早前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收费广场咧都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高埗新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收费广场对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大榄隧道嘅元朗入口咧，头先讲咗啦，因为头先曾经有交通意外，咁所以龙尾排到去高埗新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山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深水湾道嗰边咧排到南丰道对出。咁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圣约瑟英文中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去坪石村。咁喺新界方面咧，大老山公路去翻。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海悦酒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医院。咁马鞍山路啦，同埋马鞍山绕道去翻大老山公路都系挤塞，车龙就去到恒安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马场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每逢星期三做节目，我就特别兴奋开心，因为编剧讲剧可以同大家讲下部戏嘅镜头、桥段、拍法、意念同埋观众反应。 超人咧仲有另类贴士俾大家噶，通常佢话好睇，叫我去睇嘅戏咧，我都会尽力捧场嘅。 拍档提点，多谢俾面。总之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林超荣、 陈淑兰、 杜文慧、 黄桂林、 廖爷、 刘莲， 开心日报。 乜都有哲学， 主持吴文芳、纪文凤， 嘉宾阮大勇。 卡通式的海报呢，其实粤语片时代呢都有相片，同埋即系有啲卡通公仔，但嗰个风格呢就比个中国传统啲嗰种卡通风格，我比个西洋啲噶啦，就系英国由我开始啦。 逢星期六晚上10: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2021年9月24日，医管局公布挽留人手措施，前线人员雇用期延至65岁。 三间医院将设新冠疫苗接种站，方便复诊市民打针。 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残疾人士专用泊车位使用情况。 美国十年期债息升穿 1.4 厘，多家央行发出收紧信号。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讲到喺公营医疗系统人手不足嘅问题，流失率咧，无论系医生同护士咧，都话有恶化嘅情况。医管局挽留人手啦，寻日宣布咗两项嘅措施，包括就话延长前线医护人员嘅退休年龄去到65岁，即时生效。当局亦都话啦，会简化啲人手延任嘅审批机制咧，预计未来五个年度入边啦，有超过1600多名嘅医护专业人员啦，同埋4000多名嘅支援人员可以是延任的。护士流失率方面也是特别严重，当局也说会是设一个的叫做副顾问护士的职位。两个措施对于医管局人手不足方面可以帮到多少挽留的作用呢？请来两位嘉宾和我们去谈。电话旁边有医院管理局人力资源主管麦志伟和医院管理局总护理行政经理潘恩荣，两位在这里。早晨两位。 早晨，早晨，先生， 早晨， 我系麦志伟啊。咁或者我哋都好多谢你俾个时间我哋啦，讲解一下我哋两个新政策啦，包括就系我哋啲退休嘅同事由60岁延任去65岁， 系， 同埋增加护士晋升阶梯两样嘢啦。咁或者我讲一讲第一样嘢先，然之后由阿潘生讲讲第二样嘢，好唔好啊？ 好啊，你先系咪讲下成个人才流失嘅情况，同埋你哋个新措施整体系嘛？ 好啊， 嗱， 咁其實咧就我哋都留意到咧，本身我哋嘅同事咧，佢哋大部分嘅退休年期咧就係60歲嘅，咁咧就喺嚟緊嗰10年咧，我哋都預計咧就會有大概1000个医生啦，或者係有5000个护士咧，其實都進入咗退休嘅時期嘅，因為呢個都係我哋嘅估算啦，同埋就係個高峰期嚟嘅。咁喺呢方面咧，我哋都留意到咧，就我哋都要做一啲積極嘅功夫咧，去挽留或者係令到呢啲原本會離開醫管局嘅同事咧，就盡可能挽留佢哋繼續工作。咁令到咧就話可以減低咧喺呢方面對於我哋嗰個影響嘅，維持翻盡量維持翻服務啦。咁所以咧喺就住呢一個情況咧，咁我哋都早前咧其實都係同一啲前線嘅同事啊，就退休同事咧都了解過。其實都知道咧，其實佢哋喺退休前咧都有好多嘢要諗嘅，包括例如話退休之後有啲都想去繼續工作啦，亦都有啲可能去重投呢個私家市場啦，亦都有啲可能想唞下，然之後再諗下會唔會做啲彈性啲嘅兼職工作啦。咁所以喺呢幾方面咧，其實我哋都針對性咧就係希望用唔同嘅方法咧，令到呢啲原本60歲就會流失咗嘅好資深，亦都仲可以做好好地幫我哋繼續工作嘅同事咧，希望挽留到佢哋咧，能夠幫我哋即係做65歲啦。咁某程度上就都可以幫補到嗰、那個即係各方面個人手個流失啦。咁所以喺第一方面嗰個延任至65歲嗰個措施咧，其實我哋都係集中咧就係話喺幾方面咧做咗一啲大嘅政策啦。咁就係包括我哋咧就會早喺同事55歲開始咧，就會陸續同佢哋咧係傾下啦，睇下會唔會佢哋已經有計劃或者未有計劃咧？咁我哋會開始同佢傾下咧，就話如果例如話佢有計劃嘅，咁我哋當然歡迎係即係盡快同佢哋攞到一個佢哋嘅同意啦，就希望喺60歲佢退休之後咧，就能夠續聘佢哋5年啦。咁但係有啲同事可能佢未能夠決定嘅，佢需要時間諗一諗自己退休之後嘅安排。咁唔緊要嘅，因為55歲仲有一啲時間。咁我哋希望早啲時間咧就打動個同事啦，等佢哋咧可以係即係多啲時間就諗一諗如果佢係願意留低嘅，或者可能佢就算唔做全職，佢想做兼職嘅，我哋都可以安排到俾佢繼續工作啦。咁亦都喺呢個過程裏面咧，就變咗個彈性，我哋希望係提供到嘅，即係例如話個同事佢可能就話佢而家都決定唔到喎，咁佢萬一真係退休啦，佢唞一唞先，然後再翻嚟，我哋都係歡迎嘅喺呢方面。咁除咗呢個之外咧，就話我哋希望 commitment 咧，就係俾到個同事一個信心咧，就話咧，我哋嗰個 延任的安排咧，係會一路去到65歲嘅，個同事就唔使擔心。好似過往啲同事有個聲音咧，都係話咧啊，嗰、那個延任嘅時間咧，就咦好似每一年都要睇下下年續唔續喎、哦，咁佢哋有啲擔心嘅。咁我哋一次過咧就會有一個一次嘅安排咧，就令到佢哋可以唔使擔心延任到65歲咁樣嘅。咁同埋咧就話喺個計劃上邊咧，我哋係會喺一啲有晉升嘅職位嗰度咧，我哋會開始一啲編制外嘅額外職位。咁令到咧原本要晉升嘅同事咧可以繼續晉升，而現任嘅同事咧就會係喺個編制外職位嗰度工作。咁即係話咧，我哋係唔會影響到同事個晉升嗰個機會嘅。 OK， 咁我大致上我喺呢方面就講到呢度先，咁或者我交個時間俾潘生講講。 係，阿潘一鳴就係醫院管理局嘅總護理行政經理，這個就可以同我哋講下新增嗰個叫做副顧問護師嘅職位係嘛？ 係啊係啊，早上阿朗文我係潘一鳴。 係。 護士咧喺公營嘅醫療服務入邊咧，係擔當住一個重要角色嘅。咁而呢個副顧問護師嘅崗位嘅新設咧，就正正咧就係希望咧係更加進一步強化我哋護士嗰個架構，令到同事咧佢喜歡臨床工作嘅話咧，係可以係多一個晉升嘅渠道嘅嚇。咁呢一方面咧，就亦都係我哋過去一直以嚟即係全面顧及每一個崗位嘅同事嘅其中一步嚟嘅嚇。咁我聽到頭先另一位嘉賓嘅提到一啲意見啦，包括提到話登記護士啊、註冊護士啊各個職系上面嘅一啲功夫。咁其實我哋過去嗰段時間咧都係不住咁努力做咗唔少嘢嘅。譬如我舉個例啊，登記護士同事咧，佢哋係入職咗醫管局之後咧，如果累積咗三年嘅經驗，表現良好嘅話咧，佢哋咧係有一個我哋一個計劃咧，係讓佢哋咧係去修讀一個註冊護士嘅轉職嘅課程啦嚇。咁、當佢哋攞到註冊護士嘅資格嘅時候咧，亦都可以順利咧喺醫管局咧係升級去做一個註冊護士嘅嚇。咁、呢一點就係喺登記護士方面做咗功夫啦。過咗幾年，其實我哋都有陸續增加咗唔少嘅資深護士嘅崗位，咁亦都希望就喺每一個範疇入邊咧，都係能夠係即係加強到護士個晉升嘅渠道嚇。咁至於副顧問護師呢個崗位咧，就係、介乎喺資深護師同埋顧問護師之間嘅嚇。咁主持人喺開初嘅時候都提到啦嚇，佢嗰個即係起薪點咧係同病房經理係一樣嘅嚇。咁不過病房經理因為係佢哋具有一個管理工作嘅職責啦嚇，所以佢另外咧仲有啲管理嘅津貼添嘅嚇。咁或者我講到呢度先啦 嚇。 咁睇下主持人仲有咩其他。 我想先問下麥志偉，因為咧今次講到話係延任到65歲嘅一啲前線員工咧，有啲就關心到即係究竟延任之後係咪要求咧呢一啲延任嘅員工必須係做翻一啲前線嘅臨床工作，就算佢本身喺退休之前，即係60歲之前咧，都係做一啲行政工作或者管理工作多一啲，延任之後都要做翻一啲前線臨床工作，有冇咁嘅規定嘅咧？ 啊，蕭生，多謝你個提問啦。咁其實咧亦都係反為喺啲前線同事咧對同我哋傾談嘅時候咧都反映咧就係話咧。其實他們都希望延任的同事呢是可以幫多些前線的臨床工作或者前線的工作啦，因為呢其實現在的壓力呢都是在提供服務給那個前線的病人服務那裡的，所以針對性來說我們在那個延任的安排上面呢，我們都是會是希望延任的同事呢盡可能呢就是都做回些前線的臨床工作或者前線的工作的。我這個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呢一些資深的同事咧，雖然佢離職之前咧，可能都係做到管理層啊，或者可能係一個資深嘅臨床工作啦。咁但係基本上嚟講咧，憑佢哋經驗同埋佢哋帶領個團隊各方面嘅能力咧，佢哋都可以喺嗰個延任嘅時候咧，就可以做翻一啲前線臨床工作。亦都等於咧，佢哋好多時候咧退休之後咧，佢私人嘅市場咧，其實佢哋都做翻前線嘅臨床工作嘅，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佢哋適應應該係冇問題嘅。咁我亦都會盡可能咧，係希望所有現任嘅同事咧，做翻一啲前線嘅臨床工作嘅。 明白。今次就主要針對一啲即係退休嘅人士可以延任啦，希望可以令到一啲人手上有啲嘅填補啦。喺整體上面，你覺得對於離職率嚟講咧，而家都無論係醫生定係護士嗰個職系咧，都有惡化啊嘛。今次呢啲措施係咪可以完全抵消到咧？譬如我見話未來五年。譬如延任嘅醫生300多啦，咁啊延任嘅護士預計1000多啦，係咪可以抵消到成個流失嘅情況？如果唔能夠完全抵消，有冇計過條數係可以幫到幾多咧？ 哦， 其實咧就嗰、那個流失嘅情況咧，我哋一路都有注視嘅。咁冇錯，即係近期咧，我哋覺得嗰個流失嘅情況咧係提升咗少少嘅。咁喺呢個延任嘅措施咧，某程度上咧係一定會有幫助嘅。咁當然咧，唔能夠完全解決一個人員流失嘅問題咧。咁我哋都要靠其他方面嘅工作咧，包括例如話頭先有幾位講者都提到啦，我哋除咗呢個延任嘅安排之外咧，咁我哋其實都喺一啲例如話真係離咗職嘅同事咧，我哋有時都會吸引翻佢翻嚟咧，做翻一啲兼職啊、自選兼職嘅工作啦，等佢哋咧用一個彈性嘅方式，即係無論佢喺私人嘅市場，或者佢係即係冇再做呢、這個呢、這個前線嘅工作啦，咁都邀請佢翻嚟咧做翻兼職嘅前線工作。咁另外咧就亦都我哋喺申請畢業生嗰度咧，我哋無論係醫生、護士或者其他嘅即係Ally Health 嗰度咧，我哋都會盡量請曬咧，即係香港係畢業嘅同學嘅。咁變咗咧我哋可以咧就喺呢方面咧就要補，亦都係會補足到我哋咧同事嘅流失。咁亦都咧大家可能留意到咧，我哋喺醫學院嗰度咧，嗰、那個醫學生嘅名額咧亦都係增加緊嘅。咁喺呢方面咧，我哋覺得都係會有幫助嘅。咁亦都有提過就係話我哋其實內部晉升啦，咁亦都係一啲吸引自己同事留低。咁我哋一方面就係希望即係減低嗰、那個即係同事流失嘅情況啦，亦都第二方面咧就希望咧就用一啲內部晉升啊、內部培訓嘅方法啦，令到啲同事咧就係佢留喺醫管局嗰度服務耐啲， okay. 即係唔好考慮離開醫管局啦。咁呢啲係我哋唔同嘅措施，希望都可以幫忙解決到個問題嘅。 呢、這個員工退休年齡由60去到延任到65歲咧，我見到尋日主席范宏寧都特別提到話，可以好多彈性嘅，度身訂造嘅。咁譬如話可以轉醫院啊、轉職位啊、轉兼職啊咁，整體係咪可以咁容易滿足到嘅？會唔會可能有啲醫院根本係人手緊張啲，需要人多啲，但未必嗰啲醫生又想去喎？咁會唔會有啲位又已經夠咧？未必可以容納到一啲想延任嘅同事落去咧？咁係咪可以配合到嘅呢、這個？ 其實咧就嗰個安排咧，我哋都有一個工作係可以做得到嘅。咁例如話本身嗰個醫生或者護士咧，佢都一定喺一間醫院工作緊噶嘛。咁即係話佢一退休咧，其實都已經有個職位嘅空缺喺度噶啦。咁喺呢方面咧，我哋就唔擔心咧，就話佢可以去翻自己原本嗰個醫院工作嘅。不過我哋了解到咧，其實過往都有啲同事同我哋講咧，就話其實佢居住嘅地方咧，其實可能就同佢工作間醫院啊相對比較遠啊。咁佢可能想去佢附近嘅醫院工作，咁由於我哋而家頭先都提過啦，我哋嗰、那個即係同事嗰個流失其實都大咧，咁所以根據我哋嘅睇法咧，就係話咧，其實我哋唔同嘅醫院咧，其實都有一啲職位咧係可以歡迎一啲退休延任嘅同事咧去翻佢工作嘅，呢方面唔係太大問題。咁、至於同事咧，例如話佢可能佢選擇嗰個工作嘅年期啊，佢唔想做到65歲太辛苦啦。佢想做一短時間，咁我哋都可以係即係歡迎佢咁做嘅，亦都可以安排得到嘅，呢個唔會有問題嘅。 整體我見到有啲嘅團體都有提到，譬如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執委馬仲儀啦，都之前都講到話有啲流失咧係嚟自啲員工係移民嘅，咁可能好多都係涉及一啲中層員工啦，30-40歲左右啦。咁今次呢個延任嘅方法咧，就可能針對一啲年長啲或者即係退休嘅人士啦，咁樣係咪真係對準咗成個人才流失嗰個嘅主因咧？如果係涉及一啲中層嘅員工，譬如一啲醫生或者醫護人員中層嗰啲流失，會唔會係應該有其他措施去做啊？又或者而家呢個措施如果未必對準嘅話，會唔會反而令到中層嗰啲斷層又未必係可以即係解決到嗰個斷層問題咧？ 係嗱，其實咧就嗰個人才嘅流失咧，就都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嘅。咁啊，固之然可能有啲即係畢業冇耐嘅同事流失啦，有啲可能係中層嘅同事流失啦，亦都有啲資深嘅同事流失啦。咁各方面嘅原因咧，我哋都想去盡可能去諗方法去幫忙去解決嘅。咁今次咧就延任嘅安排咧，就較為係針對一啲咧，即係佢退休嘅時期離開醫院管理局而佢唔再翻嚟嗰啲咧，我哋針對性去做呢啲工作。咁我哋咧就因為喺嗰、那個啲同事延任安排上面咧，我哋係會開設翻一啲編制外嘅職位，令到佢哋咧唔會影響到啲後生同事晉升。咁我哋覺得呢方面咧即係一啲年青嘅同事或者係中層嘅同事咧，唔需要擔心嘅。另外一方面，通過 佢哋未必擔心係未升職嘅問題，而係針對佢哋因為唔同嘅原因啦。頭先講到話可能 根本離開香港嘅，咁但係針對呢一批人嘅流失，係咪冇辦法可以再做啲乜嘢？ 因為佢哋其實咧，佢哋離開醫管局或者去離開香港咧，咁其實好多原因啦。咁其中一個我哋都覺得可能係會俾個信息呢啲同事咧，就係、是、話啊，其實咧醫管局嗰度咧繼續需要佢哋啦。咁同埋就話咧，我哋亦都唔會係喺個高層嘅職位嗰度咧，係會繼續開展一啲新嘅高層職位，同埋咧喺現任上邊咧，令到唔會阻礙到佢哋晉升咧，希望早啲俾個 message 佢哋咧，就等佢哋咧可以放心繼續喺個醫管局服務嘅。 會唔會出現斷層問題咧？頭先就講到。 不好意思， 即係成個人力，譬如醫護人手方面，可能中層呢一啲多咗離開嘅，又冇一啲特別針對佢有效嘅方法啦，會唔會出現成個斷層嘅問題？ 其實咧就嗰、那個我哋一路都培訓緊無論係醫生啊、護士咧，我哋都一路提供緊嗰、那個專業嘅培訓啦。咁所以呢方面咧，我哋就會係繼續做呢個工作啦。即係希望佢哋就保留翻喺度。另一方面咧，由於而家都係商討緊話喺個引入。即係喺非本地註冊醫生嗰度咧，係傾緊啦。咁我哋覺得呢方面咧都會幫到嘅。 我另外就見到話喺延任嗰度咧，就醫生就話未來五年啦，即係延任嘅三百幾個咧，就佔退休嘅員工比例75%。咁啊，護士嚟講咧就千幾個，咁啊佔呢個退休員工嚟講咧就係45%。但係講到咧專職醫療人員嚟講咧，嗰個預計未來五年延任嘅人數咧得百幾個啫，佔退休人嘅即係退休嘅員工比例得20%。點解咁少嘅？有冇了解過個原因啊？這個 其實咧呢個係一啲全部嘅數字都係估算嚟嘅啫。咁我哋純粹基於咧，就以往即係同事咧，佢退休之後都想繼續工作嗰個意向，或者係一啲過往嘅數據咧，而家推算嘅啫。咁點解專職醫療嗰度推算較為低咧？咁第一就因為專職醫療咧，其實都牽涉好多個專門嘅部門嘅。咁咧就個部門咧，佢哋嗰個情況都唔同。咁亦都喺嗰個私人市場嗰度咧，亦都佢哋好多時候都。即係未必做到60歲啦，有啲時候佢可能中間都離開咗醫管局去工作。咁但係呢方面咧，我哋其實個個推算咧，就可能係都係針對性一啲，就係睇翻過往歷史嘅數據啦。但另一方面咧，我哋都唔係太擔心嘅，因為咧，其實香港嚟講咧，就專科醫療嘅畢業生嘅數目咧，其實都幾充足嘅。咁我哋喺呢方面咧，都可以有信心咧，係補足翻我哋嗰個空缺嘅需要嘅。 另外我又想問一問潘欣榮啊，就關於副顧問護師嗰度啦。我見你哋就話專科護士嘅資格咧會優先考慮嘅。其實而家有幾多護士係符合呢個專科護士資格，同埋要成為專科護士資格本身嗰、那個名額咧，會唔會都爭得好犀利㗎？ 其實呢個係冇名額設定嘅嚇。其實就而家喺醫管局體系入邊咧，我哋約摸係有接近5000位同事咧，係攞緊我哋一個專科護士嗰個津貼嚇。我哋每個月係有2000蚊嘅津貼俾呢啲有資格嘅專科護士嘅同事嘅。咁另外都要提一提啦，其實喺今年年初咧，就護士管理局咧都推出咗一個自願嘅專科護士嘅確認計劃添嚇。咁呢個都係冇名額嘅，同時即係能夠達到護士管理局嗰個要求嘅時候咧，佢就可以去攞到嗰張專科護士嘅確認證書噶啦嚇。咁頭先我都想提一提啦，剛才我哋一路討論嘅時候咧，我哋都好著緊前線同事嗰個支援嘅嚇，咁所以喺呢個新嘅副顧問護師嘅崗位入面咧，佢工作嘅設定咧都係擺喺前線嗰度嘅，即係話如果佢係要喺病房度做嘢嘅，要輪班啦，一樣要當嘢啦嚇，咁希望咧就我哋 keep 住一啲即係人才咧喺前線嘅服務嗰度嘅。 但整體嚟講咧，你見到護士嗰個離職率啦、流失率咧，係即係再比醫生再嚴重一啲嘅，去到話上年7月去到即係去計12個月啦，係流失率去到咧6.7%嘅，都即係尋日都見到醫管局形容咧係即係相當高啦。而家覺得話增設咗一個嘅職級咧，係咪真係可以即係幫到少少咧，即係挽留到個人才咧？你覺得？點解可以挽留到咧？喺一個咁嚴重流失率嘅情況下都 係，我哋都留意住呢個即係上升嘅趨勢嘅嚇。咁新設一個崗位咧，毫無疑問咧，就應該係可以對即係喺留低喺醫管局工作嘅同事咧，係有一個更強嘅信心啦。佢哋都見到一個強化咗嘅護士嘅職系架構喺度。 咁同特別喺臨床嘅服務方面咧，佢哋係多咗個崗位。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現代護理專業一個世界嘅趨勢嚟嘅嚇，即係喺臨床工作護士，其實佢哋係好希望咧係能夠有所發揮。咁如果我哋身處一個副顧問護師嘅崗位嘅時候咧，就係、是、可以更加幫到佢哋，即係圓滿到佢哋嗰個對專業嗰、那個即係進階嘅追求啦。咁同埋咧就係、是、因為呢一個崗位係我哋係希望係可以能夠讓一啲有經驗嘅又年輕嘅護士咧，能夠係可以考取啊嚇，咁所以都係講緊佢年齡都係三十四十之間嘅同事嚟嘅嚇，咁呢個亦都係比而家個我哋有嗰幾千個專科護士嘅同事咧，佢哋係多個即係選擇渠道啦嚇。咁另外我想補充一樣嘢咧，就係咧，就係其實近呢幾年咧。在大學的培訓的護士學額呢就一路是上升緊的，咁我以今年為例啦，今年畢業的同學呢都是接近2500多個，咁其實明年啊再下年啊一路都會是上升緊的，咁希望在新入血加入我哋護士的行列度呢是一路有所進步啦，咁同時間呢就頭先阿麥生提到的退休重聘嗰度亦都有啲即係更加資深的同事咧願意留低加入，咁雙管齊下底下咧就會係更加好啦。 好，唔該曬兩位接受我哋嘅電話訪問。啱啱傾過咧就有醫院管理局人力資源主管麥志偉同埋醫院管理局總護理行政經理潘欣榮嘅，講到兩個嘅措施，睇下可以挽留到呢啲嘅人手啊，公營醫療系統，包括就係話臨床前線嘅醫護退休年齡由60歲延長到65歲，你又點睇？1872311。 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成报报道，医管局昨日公布推行两项全新政策挽留人手。医管局通过将临床前线医护人员的退休年龄由60岁延长至65岁。管理层解释，未来10年有大约6000名医生和护士退休，近一年的流失率亦都正在恶化，需要及时推出措施挽留人才。另外会在护士的职系专业阶梯新增副顾问护士的职级，以加强护理职系的晋升阶梯。医管局大会又通过让职员选择延任的措施，给员工在退休前5年开始商讨延任选择。成报报道。 信报报道，患慢性肾病和乙型肝炎的女病人邓桂思2017年到观塘联合医院复诊，两名医生没有留意她的病历，处方高剂两类固醇药物，但开漏预防乙型肝炎病发的抗病毒药物，令她出现急性肝衰竭，两度换肝，最终不治，终年43岁。医委会昨日裁定两名医生专业失当，分别判除牌5个月和3个月，但获准缓刑。信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经济日报专访的时候，细述以跨境铁路连接洪水桥至到前海的构思。他说，和以往的港深西部铁路不同，北面不一定要接驳到深圳机场，但是就可以设立中途站连接深圳铁路。至于土地供应方面，陈茂波就说可以从3方面增加土地供应，包括可以检视旧口岸规划，增加发展密度和检讨湿地用地。经济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教育局昨日宣布推出学校推荐直接录取计划，每间中学可以推荐2名个别学科或者范畴有特殊才华以及兴趣的学生入读。这批大约1000名学生如果达到要求和通过面试，未发放文凭试成绩前，可以获大学破格取录。8间资助大学共141个学士课程参与计划，当中包括尖子科目，例如中大的医科、科大环球商业管理等。中大提供多达57个课程，不过浸大、成大就分别只是提供2-3个课程。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受到新型肺炎疫情影响，去年取消的渣打马拉松原定在今年初举行，但是再受到疫情影响延期，终于在下个月24号复办。香港田径总会近日就向 向區議會提交文件，指出與政府各個部門磋商之後，基本上已經同意使用2019年舉辦的馬拉松比賽路線作為賽道，但是10公里賽事的起點就會移師去九龍西區海底隧道南杏管道出發，經過上環、中環、灣仔到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終點，但是就會取消輪椅賽和少年跑賽事。《東方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特區政府和地區組織推出新招，鼓勵長者打針。除了由昨日起一連三日派外展隊到葵涌石梨社區會堂為當區長者接種疫苗，還推出打針送超市現金券的誘因。昨日全日就為260名長者即場打針。另外，由下星期起，全港有三間公立醫院，包括伊利沙伯醫院、屯門醫院和瑪麗醫院，將會設立新冠疫苗接種站。文汇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本港医护短缺持续恶化，推延医护的退休当然可以舒缓一时，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要靠引进海外医生的新血，吸引更多护士入职。社评认为，政府要尽快通过和实行引入海外专科医生条例，打破依靠本地院校培养医生的利益格局，完善引入海外医生的制度机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文汇报社评。 大公報社評，最新公布的廣東省自貿試驗區"十四五"規劃提出，要深化粵港澳口岸通關便利化改革，邊檢部門明確推動三地口岸實施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模式，粵港之間將率先在新皇崗口岸實施。社評說，不單止為香港和內地居民往來出行提供便利，亦都為香港西北發展、深港合作和大灣區建設按下快進鍵。大公報社評。 經濟日報社評提到，前海合作區擴容七倍，港府重新提出興建橫跨後海灣鐵路接駁洪水橋。社評說，有鐵路大橋基建連番延誤，前車可鑒，當局必須要盡快拍板研究上馬，追回已經蹉跎的歲月，亦都要在新界創造更多職位，以免加重南向通勤的壓力，拖垮已經是捉襟見肘的鐵路網絡。經濟日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美國聯儲局結束議息會議，暗示在11月會議才會決定減買債，遲遲未啟動退市的步伐。社論說，看來是穩健，但是就為明年經濟增添風險，因為以後的退市步伐可能較市場預期急速，明年還可能要啟動加息，屆時它的積蓄較市彈弱亦都下降，可能沒有足夠的能力應對下一次經濟逆境。星島日報社論。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今朝吐露港公路咧来回方向都有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噶。咁但系而家吐露港公路咧，分别去上水方向都系有两宗交通意外，咁但系有一宗喺新丰花园啦，就啱啱清理好，咁都仲有车龙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啦，有两宗交通意外，咁一宗就系近住科学园啦，就未清理好噶。咁呢一段嘅吐露港就排到去海悦酒店对出，咁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新丰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龙尾排到去大埔教老围对出。咁我再讲一次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科学园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海悦酒店啦。咁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新丰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但系呢一段路嘅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天富海湾对出。咁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咧就只系车多缓慢啫，咁所有嘅意外咧喺九龙方向就已经清理好。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收费广场对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排到去李安苑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花园道上行方向近住爱都大厦一段车多，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航名居，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进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太阳底下仲有咩新鲜事？加密柏宇中学的同学仔就发明了一款抗菌的蟹胶布。 做呢块蟹胶布的时候啦，就正值十一月啦，即系一个大闸蟹当造的季节啦。好多蟹剩低喺度，我觉得好浪费啊，唔想就咁抌咗佢。可以将呢个 A 膜啊、硝胺啦转做 A 面啦、胺啦，跟住就可以抗菌同埋呢个止血嘅功用啦。不如将个蟹壳转做蟹胶布啦。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有同事被人盗用银行户口啊！在电子世界，账户和个人资料同屋企锁匙一样咁重要。联上 WiFi 或用公用电脑做网上理财，等于将锁匙周围摆。人哋偷咗你嘅资料，搵做乜都得啦。所以无时无刻都要保护好数码锁匙，仲要定期更改密码。 数码 key 睇紧啲。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2021年9月24日，医管局公布挽留人手措施，前线人员雇用期延至65岁。 三间医院将设新冠疫苗接种站，方便复诊市民打针。 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残疾人士专用泊车位使用情况。 美国十年期债息升穿1.4厘，多家央行发出收紧信号。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一路傾到咧，關於醫管局啊挽留人手嘅政策，咁啊其中咧有一項就係話員工嘅退休年齡咧由60歲延至到65歲啦。話主要嘅對象都係一啲喺臨床前線嘅醫護，好似醫生啊、護士啊、一啲專職醫療同埋支援人員等等。咁就話咧，員工喺55歲開始咧就會同佢哋咧係商討延任安排啊，一啲嘅選擇等等嘅。見到醫管局主席范宏玲話啦，按住人事部推算，未來10年咧就會有1000名醫生、5000名護士同埋大約10000名嘅支援人員咧，係到咗60歲嘅退休年齡。希望咧，當局希望咧，部分嘅臨床嘅前線醫護咧，可以留任喺醫管局啊，繼續係服務市民嘅。咁頭先講到呢一個嘅延長退休年齡有個延任啦嘅安排啦，咁醫管局都話希望係一個彈性嘅安排，但係等啲員工可以，如果佢哋想轉醫院啊、轉職位啊、轉兼職等等咧，都可以因應個別情況咧係度身訂造嘅。管理層同埋行政職系咧就話只有好例外嘅情况下先至可以延任嘅啫，例如就话转职去做前线嘅临床岗位。点睇而家呢一啲嘅措施咧？对于医管局一啲公营系统嘅人手问题，点样挽留人手？你又点睇18723呢？电话旁边有刘先生，早晨。 早晨啊，萧主持。 你好，你好，请讲。 系啦，系咁样。头先听头先医管局两位先生讲，都讲得好清楚流失嘅原因啊。我而家想讲。有流失的原因，那你後備怎樣補充，有沒有個計劃？除了說外聘外地的醫生以外，我想提一提香港的中文大學、香港大學的醫學院每一年有多少畢業生，有沒有這些畢業生能不能夠補充流失的人？另外呢，醫管局有没有跟这两间大学的医学院有个联系一下，了解一下应届的毕业生有多少能够留在香港，能够入公营的，应该有个数字，心中有个数，新陈代谢必然有些要陈的了，但是新的入来，这两间医学院起到什么作用，他没说一下。我覺得呢 要心中有底、啊、好，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在外面呢請醫生入來。我舉個例，我有個朋友的女兒是國內廣州醫科大學畢了業的了、就出來考了5次才考得到，因為英文不過關，還有兩地的醫療體制的規程不同啊，咁你话你请外地嘅翻嚟， 外地歐美個國家唔一定肯嚟，嚟亦都有一個適應過程。如果請內地嘅又點辦？ 嗯， 仲有一個又係嘅，有個重粒添，考咗又係五六次，後尾去咗人仔醫院做醫生。 Okay. 有一個讀到大學四年級，仲有一年喺國內嗰陣時五年啫。 嗯， 就實習啊，實習佢冇出咗嚟咧，考唔到。就去了養和做護士，嗱呢啲係可以説明咧，國內嘅人出嚟就係唔容易。不過我85歲係以前嘅事啊，而家有冇改變我就唔知道。我只係提供你哋要注意一下，因為兩地嘅唔同。嗱，國內咧以廣州嚟講，暨大係佢嘅對象就係港澳生啊，但係出到嚟都唔能夠就業。中山醫呢兩間嘅英文水平好高噶啦，而家而家好重視英文噶啦。 嗯， 出嚟英文可以繼續，但係能唔能適應醫院嘅醫用嘅英文嘅所有咧？唔一定全部。 即係咪可以滿足到成個嘅需求啦？即係無論從即係本地醫學院嘅培訓，定係一啲海外醫生入嚟嘅時候，係咪可以滿足到成個香港醫療系統咧？啊，劉先生都有關心到嘅。多謝曬你嘅電話，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啲咧，講到醫管局嘅一啲舒緩人手流失嘅措施。另外想同大家咧講下，而家有冇譬如行過路邊或者一啲駕車人士可能特別留意到啦，街邊可能咧泊位嗰度咧有一啲專係俾殘疾人士專用嘅路边泊车位嘅，咁啊见到咧申诉专员咧就宣布话就住呢一啲路边嘅残疾人士专用嘅泊车位嘅措施咧，都展开一个主动调查。而家要泊呢啲残疾人士专用嘅车位咧，以往啊应该讲，以往咧就系要持有一个叫伤残人士泊车许可证，咁啊叫做蓝证啦，或者有啲人叫做就系俾一啲残疾嘅驾驶者用嘅。就话今年一月开始咧，就系运输署咧就系将呢个使用资格咧扩展咗，去到一啲司机接载行动不便嘅残疾人士。都可以是有一個嘅泊車證，就叫灰證咧，係可以用到呢啲車位啦。咁個問題就係令到而家咧全港有400多個呢一啲嘅殘疾人士專用車位咧，似乎咧就唔夠用嗰個情況咧就比較嚴重啊。而見到咧申訴專員都提到話啊，懷疑有一啲濫用呢一啲證書嘅情況。包括就係話咧，長時間係佔用啦，或者喺冇接載殘疾人士嘅情況下咧，都用呢一啲嘅殘疾人士專用車位啊。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佢了解嘅情況係點咯。電話旁邊有香港雙青駕駛會主席黃建雄，早晨。 啊，早晨啊，早晨，先生系。 早晨，黄建雄。不过喺同你继续倾之前咧，都想即系睇下各位观众听众有冇留意到啊，先讲到呢、這、一个即系路边一啲残疾人士专用车位嗰个使用嘅情况咧，或者会唔会你自己都系一啲残疾人士嚟嘅？以往想用呢一啲嘅专用车位嘅时候咧，都遇到一啲困难或者揾唔到车位啊等等。又点睇而家呢一个申诉专员主动调查呢一个嘅举动咧？18723111，18723111，讲下你嘅睇法嘅。啊，首先啊，问下黄建雄先啦，而家嘅呢啲殘疾人士專用嘅車位咧，因為我見到好似通常個路博咧就同一般嗰啲車位有少少唔同嘅。簡單講下有啲咩特別，點樣方便到殘疾人士嘅駕駛者咧？又 啊，相當好啊，主持人，係啊，我都想同大家解釋一下。而家你見到我哋喺路旁咧有一啲特別放我哋嘅啲殘疾朋友駕駛人士專用嘅泊車位啦。咁佢嘅設計同普通嘅車位係完全唔同嘅。你會見到個車位咧係比普通嘅車位係闊大嘅，佢差唔多大咗1米嘅個闊度係。基本上點解咧？因為最主要咧就係方便我哋駕駛者輪椅駕駛者啦，佢係自己係上落呢個車位。放低個輪椅去上落嘅，咁佢需要個闊度係完全唔同嘅，同普通車位喺普通車位佢哋完全做唔到呢一樣嘢嘅。所以另外咧，頭先主持人都有提到啦，咁喺呢啲車位側邊咧，其實佢亦都有一啲斜道啦，咁方便啲輪椅人士咧，就將佢嘅輪椅咧就上翻去行人道上邊嘅，係安全咁上翻去嘅。所以呢個係一啲比較特別嘅設計，亦都係當初呢啲設立呢啲路旁泊車位嘅原意嚟嘅。咁其實引申到將而家個情況出現係咩呢？因為其實而家頭先主持人都提過啦，而家所謂有好多灰證人士啦嘅泊車證啦，咁嗰啲係一啲健全人士嘅泊車司機嚟。 咁其實我哋好多輪椅駕駛者或者我哋啲殘疾朋友駕駛者都咁講，佢哋係有得揀嘅。其實喺對我哋嚟講，我哋係冇得揀嘅。我哋一定係需要呢一個咁嘅路旁泊車位，先至可以做到一個上落嘅個動作嘅。所以呢樣嘢咧，就對我哋個殘疾朋友咧，喺而家日常啊嚇翻工啊，參與呢個社會共融活動方面咧，都作出咗好大好大嘅衝擊，同埋大家都非常之唔滿意嘅呢樣嘢。 嗱，簡單講啦，呢個就係即係今年一月底開始先至話擴展到呢啲叫灰證，即係一啲接載殘疾人士嘅司機，咁佢哋都應該係一啲健全人士嚟嘅，就可以用呢啲專用嘅殘疾人士嘅車位啦。你哋見到啦，觀察呢大半年啦，揾車位係咪都難咗啊？或者通常你哋要揾一個呢啲車位，又而家全港得400多個嘅啫，係有幾難嘅咧？其實係咪成日都爆滿啊？你哋嘅經驗？ 系嘅，呢個肯定係事實嚟嘅。呢、這個就不過我都可以俾翻少少數字大家啦。發生究竟發生咗咩事咧？其實喺今年年初啦嚇，1月29號到啦。咁政府運輸署突然間推出一個咁嘅政策啦，就將我哋嘅所謂嗰啲男性嘅泊車位咧開放俾而家頭先都大家聽到嘅灰症人士使用。咁其實個數字係好恐怖嘅，因為當初我哋嘅男性喺當時嚟講咧，我哋約莫係有1800個左右啦。咁突然間嚟講咧，在全港其實個車位當時都係得翻447個到嘅啫，全港嘅車位。咁其實已經係有4個我哋殘唔同嘅殘疾朋友去爭一個車位咁嘅情況出現咗。但係自從政府推出運輸推咗咁政策之後啊，突然間一夜之間就多咗1700多個灰症嘅朋友仔同我哋一齊去爭使用呢啲咁嘅殘疾車位，即係話。其實是有一個4-1的那個情況咧，就變咗突然間第二日朝頭早起身就俾1%。咁其實佢好嚴重影響到我哋殘疾朋友嗰啲出外啊嗰啲需求。其實有好多好多呢啲不同嘅個案都，我哋啲殘疾朋友司機都飛不翻嚟咧。佢平時係翻開工嘅，要去揾附近嘅泊車位跟住翻工嘅，但係喺現今咁嘅情況底下，其實嗰啲車位已經好經常咁俾咗啲灰症人士使用咗。而導致到佢哋無論係出外普通嘅生活啦，甚至係翻工揾食啦，嗰兩餐啦，都受到好嚴重嘅影響。 通常揾個車位要揾幾耐咧？我想 其實有啲咧，我哋有啲朋友仔試過咧，佢哋已經越嚟越早提早出門啦。有啲已經提早咗2-3個鐘頭出門，有時譬如佢翻9點，佢可能講緊係6點幾出門口，但係都唔係一定會揾到車位嘅。有時我試過有朋友都同我講，有個駕駛人士，佢會委會員啦，佢哋講緊係喺譬如佢喺灣仔翻工啦，咁佢應該平時就會灣仔去揾一啲陳仔輝拍啦，拍咗之後翻工，但係佢已經係講緊提早2個鐘頭出門口，佢都未必會揾到。咁而家卒之咧，佢最後咧就可能要拍咗去銅鑼灣下邊，佢要經過一段好長時間，跟住將個輪椅慢慢推翻去灣仔嗰邊翻工。咁其實呢啲咁嘅情況咧，唔止係呢邊，喺九龍區嗰邊都會有出現嘅，無論係九龍灣啊嗰啲咧。 但我想知啦，因為擴闊到去灰證咧，即係一啲健全嘅司機都可以，因為接載殘疾人士嘅一個泊車證明嘅許可，去用呢啲嘅即係車位啦。係咪原意都係好咧？因為的確可能有啲殘疾人士未必自己揸到車，咁人哋要接送，接送嗰個人係健全人士，係咯。 是啱嘅，主持人都講得好啱嘅。咁其實我哋喺基本上，我哋係唔反對政府，係為我哋更多朋友殘疾朋友嘅支援做出咗咁多嘢嘅。但係問題出咗係成個過程，因為喺成個過程裏面咧，其實我哋基本上係我哋殘疾司機啊，係呢啲殘疾路邊泊位嘅主要嗰個持份者嘅同埋使用者嚟。咁喺事前我哋係完全唔知道呢件事發生嘅。咁喺係一夜之間突然間變嘅。第二就係、是。在完全沒有經過充足的諮詢或者甚至一些妥善的配套底下，他是推出一些這麼闖決的政策，我們覺得他是非常闖決的政策，那我們覺得他真的好心做壞事，因為我們是不反對如果真正有需要這些使用的泊車位的朋友，他們因為有殘疾程度是需要的話，他是使用這些泊車位，但是運輸署是不是應該在推出這個政策之前有一個全盤的考慮，有充足的車位給回我們，或者甚至其實我們呢，如果再落去睇咧，佢其實推出呢個政策方面，我哋覺得佢有好多漏洞啊。第一就係佢嗰個申請同埋審批嘅情況係相對於非常之寬鬆嘅， 是很容易就可以申請到的。 怎樣寬鬆法、啊、即是跟你們男性有些不同、啊、即是一些殘疾人士本身申請的證是再寬鬆一點比起 它是跟我們完全是不同的，因為我們如果申請男性來說呢，我們是需要經過政府的醫管局的合資格醫生、啊、或者是他們的代理，由醫管局的代理醫生呢就去審批我們的情況，證明我們是需要用這些下肢殘疾不方便行動，需要用這些這樣的車位啦。咁而家再經過運輸署的審佢哋有啲資格的審核啦，證明我們能夠揸到車啦。咁我哋先至可以攞到一個咁嘅藍證去擁有嘅私家車去揸去，嚟到提供我哋自我嘅自己嗰、那個融入社會嗰個行動嘅。咁但係灰證嚟講咧，其實佢相對真係唔係，佢只要係一個人士，佢係行動不便，係需要幾類人士去證明得，例如註冊護士啦，或者是一些物理治療師啦，或者是一些醫生啦，甚至是校長啊，佢哋都可以經過呢幾類人士咧，就可以證明佢簽咗名，佢就已經係可以申請一張咁嘅灰證。唔單止，其實我哋日日見過咧，喺灰證上邊咧，唔單止係一部私家車嘅車牌，我哋見過一張灰證裏邊咧有兩個甚至三部私家車嘅車牌，即是咩話嘅情況係點樣？即係話佢一張灰證可以俾一至三架嘅私家車去使用嘅，但係情況其實仲惡劣啲嘅，因為我哋仲見到一啲好唔合理嘅情況會出現嘅，就係、是、我哋見到有啲係跑車啦、甚至一啲客貨車啦，都出現一啲咁嘅情況嘅，佢哋擁有啲灰證嘅，但我哋都好質疑究竟佢哋係點樣可以使用到，或者接載一啲傷殘程度相當不便嘅人士嘅，因為我都嚇。 最後有啲咩建議咧？即係針對而家呢個即係可能有一啲濫用嘅情況，你哋希望點做咧？頭先就講到可能一啲溝通或者諮詢嘅問題。 係啊，係啊，其實我哋已經喺當初喺今年年初咧，我哋都好積極咁樣咧，就寫信同運輸署聯絡啦。我哋亦都將寫信去咗申訴專員公署，去咗個別嘅甚至立法局佢哋嗰個交通諮詢委員會啦。咁我哋其實係好希望同佢哋大家坐低面對面傾下，睇下我哋實際上面我哋遇到啲咩困難，或者佢哋可以有啲咩做。可以先至幫到真正幫到我哋啲殘疾朋友嚟到使用正確咁使用呢個呢個咁嘅車位。其實頭先你都提出咗，因為其實我哋都覺得，而家我哋喺短短呢半年裏面咧，我哋都差唔多接過我哋啲所有嘅殘疾駕駛者嗰啲會員朋友咧，超過一千宗嗰啲咁嘅懷疑濫泊嗰啲個案嘅，我哋手頭上有成過千嘅數據喺度噶啦。咁、okay. 其實再者，其實我哋自己個會咧，本身喺三月嗰陣時咧，曾經做過一次嘅巡查嘅。其實我哋做過一次巡查，咁、我哋巡查咗差唔多370個嗰啲咁嘅殘疾車位咧。我哋喺夜晚做嘅，其實係咁有超過成7-8% 咧，其實有違泊嘅情況出現啦，違泊、okay. 即係佢連灰證立轉都冇。其實仲有成超過7% 咧，係有一啲灰證泊咗喺度過夜嘅。其實係我哋覺得係咁，其實你都會喺度，其實已經係講緊係半年前三月尾嘅時候嘅事啦。到而家 即係個濫用嘅情況都比較嚴重一啲。唔該曬你，黃建雄，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黃建雄係香港雙青駕駛會主席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管局推出措施舒缓人手流失，包括延长前线医护人员的雇用年龄到65岁。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凌霄智表示，希望局方可以承诺有关职位属额外增设，例如有顾问医生延迟退休都不会影响原本中层员工的升迁，亦希望退休后延任的员工可以做临床工作而非管理工作。 凌霄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局方一向有退休后再重聘计划，今次新推出的计划只是重新包装，提前和员工讨论，希望延长他们的雇佣期。局方推出的措施亦包括增设副顾问护士职位。香港护士协会秘书长何鸿坤在同一节目说，相信这项措施可以挽留到部分人手。他说，如果要改善护士人手问题，应该考虑在护士入学时已经加大学额。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说，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挑战，需要采取全球行动。张军在联合国安理会气候与安全问题会议上强调，中国始终是全球气候治理的贡献者，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者，落实巴黎气候协定的行动派。中国愿意以举办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大约方大会为契机，与世界各国携手努力，为全球环境治理作出新贡献。张军又指，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负有历史责任，无论在哪个平台或者从哪个角度讨论气候变化问题，都不能忘记这个基本事实。发达国家必须承担率先大幅减排的义务，同时兑现气候融资承诺，这个是早日实现全球整体零排放的关键。国际社会也应该建立监督机制，确保发达国家相关承诺落实到位。北韩表示，目前不是发表朝鲜半岛终战宣言的时候。朝中社引述外务省副相李泰成说，只要美国的敌对政策仍然存在，终战宣言就会是假象。在美国和南韩同盟关系不断加强的情况下，终战宣言必将破坏地区战略均衡，将南北韩推到无限军备竞赛的边缘。目前提出终战宣言为时尚早。李泰成说，首要任务是美国取消双重标准和对朝敌对政策。南韩总统文在寅日前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提议两韩和美国，或两韩和美国以及中国一同宣布朝鲜半岛战争状态结束。美国田纳西州一间超市发生枪击案，一人被杀，至少12人受伤，枪手怀疑开枪自杀身亡。现场位于孟菲尔市以东大约50公里的一个小镇，警方说伤者已经被送到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人伤势严重，死亡人数可能上升。警方形容场面吓人，有人躲在冰箱和上锁的办公室里面，暂时不清楚凶手的身份或动机。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渐转天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点半。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44点，升32点，成交金额1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40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66点，跌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海吉亚医疗53.75，跌5.15；美团246.8，升4.2。腾讯控股463.2冇升跌，阿里巴巴147跌4，中国平安54升9，友邦保险87.75跌6.5，

剛才講到有關於申訴專員主動調查一啲路邊嘅殘疾人士專用車位，運輸署有個回覆嘅，就話咧係經研究之後，考慮到下肢肢體行動不便嘅殘疾人士出行嘅需要啦，認為有空間開放呢一啲路邊嘅殘疾人嘅專用泊位俾一啲司機接載行動不便嘅殘疾人士泊車證明書嘅持有人去使用。又話咧，運輸署定期咧喺高使用率嘅路邊路旁殘疾人士嘅專用車位咧係進行調查啦，並且針對個別車位咧係懷疑被濫用嘅個案咧係派員做更深入嘅調查。咁就話咧，運輸署嘅記錄咧有六名嘅泊車證明書持有人被發現濫用泊位，佢嘅泊車證明書咧就已經被取消噶啦。咁另外咧，警察公共關係科都講到針對一啲違規或者係濫用嘅情況啦，就話啦，警方咧會就住個別嘅案件是實際情況，對於違例的泊車司機採取口頭警告或者作出票控行動，並沒有備存殘疾人士車位，並未有接載殘疾人士的汽車佔用的執法數字。這個就是兩個部門運輸署和警方的回覆。電話旁邊有葉先生，早晨。 早晨， 你好，請講。 曾經我都好像你說我都報過警，警方就沒有理的。那個人還說我佢嚟緊，我話你泊車，我喺度食嘢都唔見你有人落車，到你而家走都唔見有人喺度，即係有傷殘嘅人士接載配證，咁我報警，差人好彩及時嚟到，咁啊捉住佢，又係講嗰陣説話，再冇舉報，即係冇票控，冇乜都冇，咁啊放走咗佢啦。咁第日我話去咗運輸署，即係投訴啦 ，send 咗啲嘢俾佢哋。 你有冇記低嗰啲資料啊？即係。 佢冇啊，冇傷殘人士接載嘅，應該嚟行街。 有冇個證喺度啊？佢個車頭 有配證喺度，即係濫用咯。濫用啊！咁銅鑼灣我都見過一個小朋友，一個後生仔咧，好似華仔跑車嘅。佢有個 B B 仔，咁啊去街嘅。咁我話喂你咁樣有 B B， 佢話我話你唔見有傷殘人士，又唔見老人家喎，乜都唔見喎。我小朋友就係啦，哇！我哋咁講，我冇辦法啦，係咪先？咁點解唔將啲灰證咧，啲傷殘人士位咧，如果有灰證嘅拍落係有米標咁咪得咯？ 明白。 即係兩個點啊？ 係明白，即係總之大家都應該合作啲，唔好咁違規用呢一啲嘅殘疾人士嘅泊車位啦。呢個就係阿葉生嘅經驗。另外仲有黃先生，早晨。 喂，早晨。 係你好，請講。 早晨，主持人。 係。 係啊，我都係而家我都泊緊車，就係咧，正话嗰位朋友咧讲嘅嘢，完全我都试过晒嘅。 系点啊？你嘅经验 遇到过，同埋有啲咧，佢完全系冇证嘅，佢都照拍咧，系嘛？你报得警嚟，佢嚟到，佢最多系走嘅啫。应该要加重啲刑罚，即系因为我哋嘅资源已经系好少，政府鼓励我哋系咪出嚟社會噶嘛？ 即係你係殘疾人士嚟嘅，你係會揸車嘅。 我係啊，我係坐輪椅嘅。我自己揸車又係翻工放工嘅。 係咪好難揾位咧？真係 好難揾咯。有時若果你超過十點，我喺旺角翻工㗎，超過十點你揾到都好彩㗎啦，好似中六合彩咁好彩㗎啦。 明白。 咁、okay. 其实应该而家係要真係要加强呢个執法啊，同埋唔係话知道佢滥用就取消佢嗰个证嗰个资格，应该要重罚佢囉。呢啲唔得㗎嘛。 不过呢个都同成个即係執法可能都有关系嘅，整体嚟讲。呢、這个就黄先生嘅睇法嚟嘅，佢係残疾人士，讲到一啲专用车位要搵都好唔容易。另一個題目都想跟大家講下，有關於一啲嘅運動設施啊。咁啊，見到民政事務局咧就完成咗香港一個運動設施嘅一啲供求嘅情況嘅研究啦，就話去到2026年為受歡迎嘅活動咧而設嘅七類主要運動設施之中咧，有三類都出現斷層喎，即係就話以室內嘅標準多用途球場咧嘅差距係最多。呢一類嘅球場通常就講緊可以同時攞嚟打籃球啊、羽毛球啊、排球啊等等，而家就話咧去到2026年咧，系争咗成49个嘅呢啲场嘅。整体嚟讲，对于一啲要租用羽毛球场嘅球会或者朋友嚟讲，又点睇而家一啲嘅设施供应咧？电话旁边有大埔海洋羽毛球会总教练邓端阳，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邓端阳，点睇而家康文署提供呢啲嘅体育设施，作为你哋即系羽毛球会嚟讲个供应，你觉得如何呢？ 我覺得場地嘅設施供應係不足嘅，場館都係嚴重嘅不足。 點樣不足化？譬如你哋球會係咪都好多班、好多學員，通常要預約嗰啲場嘅情況係點嘅咧？ 咁如果係嘅話，我哋通常可能都會兩個月前用團體預約啦，同埋咧，我哋可能都要通宵排隊去訂購搶場地嘅。 嗯，但團體預約通常唔係已經即係易啲揾到場嘅咩？係。 但同時可能都有其他團體，例如籃球、排球，同時嚟爭需要進行抽籤嘅。 嗯，整體嚟講，通常即係揾到場同揾唔到場嗰個比率係幾多嘅咧？會唔會都算高啊？其實 都算高噶，同埋場地嘅競爭都好激烈咯。 嗯，因为你哋啲学员咧，通常系可能固定嘅嘛，我想象就系、是、逢星期一或者逢星期四下昼几多点咁样。咁如果你哋成日都揾唔到场或者好竞争好大嘅时候，咁点样可以继续做呢啲训练班啊，或者教啲学员咧？又 咁唯有嘅真系通宵去排队，然后确保有场地咁样咯。 嗯，有冇其他方法噶？其实系定系都系只能够做翻好似一啲公众即系排场地，会唔会用翻公众嗰个场嗰、那个方法去租一啲场咧？除咗团体嗰个之外，既然团体都 会嘅、嗯，都会两样嘢双管齐下，然后都系排队加埋团体，以确保可以攞到比较多嘅场地，有固定嘅训练。 嗯，你哋球会除咗喺康文署度揾场，因为讲到咁困难，有冇话谂第二啲方法揾呢一啲嘅羽毛球场啊等等嘅？ 有噶，除咗康文署之外，你都会喺一啲体育会嘅私人场地嗰度咧，去排队嘅都系。 嗯，争几远咧？即系价钱上面或者成个场地质素方面。 私人体育会嘅话，大概就会贵10% 啦。咁场地设施方面咧，咁同政府比就会差少少嘅。 嗯，而家康文署入边咧，嗰啲室内嘅多用途场啦，譬如头先讲啊，同时可以用嚟做篮球场、羽毛球场等等嘅。这个会不会是你觉得即都令到球场短缺的原因呢？因为不是只是给一种运动去用嘛，其他都要去分离用的。 是，这个是绝大原因，因为大概排球、篮球、跳绳、你踢毽，甚至很多新兴的运动例如毽球、匹克球都同样欠一个体育馆。体育馆是固定了，但是呢 场地是没有增加咯，运动项目就增加了很多咯。 嗯，我見話都有增加嘅，睇翻啲數字話羽毛球場啦，2019年由646個就增加到2021年661個，咁整體你呢、這個即係增幅你自己點睇咧？作為即係教練嚟講， 咁我覺得仍然都係少嘅，即係基本上其實應該一個屋村就可以，如果有一個體育館就最好啦。而家係幾條屋村去分享一個體育館咯。 而家話去到2026年咧，呢、這個研究話即係全港嚟計咧，爭成49個場喎。即係你自己聽落呢啲數字，都係咪都係預想之內咧？都 係嘅，其實應該仲要多啲嘅，比實際。 你希望去到幾多？同埋而家我想知，頭先你話有時要通宵排隊啦，有冇話即係都要出動好多人手啊？即係喺個球會嚟講，即係人海戰術咁樣去爭嗰啲場，使唔使咁 嘅？都需要㗎，可能要學生啦、學生家長啦，咁爹哋媽咪一齊咁樣去咯。 嗱，各位听众啊，对于一啲嘅运动设施短缺啊，讲到而家话一啲叫做室内标准多用途嘅球场啦，用嚟做唔同运动嘅，可以系分唔同嘅时间。话短缺，即系去到即系2026年个人口推算咧，就争成49個呢啲场。你又点睇？1872311，1872311。另外啦，我就见到研究都提到话啊，日后去起或者规划一啲公共嘅运动设施嗰阵咧，可以优先考虑喺一啲邻近未能够用一啲嘅私人运动设施嘅居民嘅选址上面咧，即系譬如举个例，即系佢有会所嘅话，咁可能就已经预佢可能有一啲运动设施啦，咁啊尽量拣一啲冇一啲嘅未能用嘅一啲私人运动设施嘅居民嘅选址。你觉得呢个做法系或者方向系如何咧？又 这个方向是好的，咁其实真系多啲可以喺一啲佢冇附近冇体育馆嘅地方嘅起咧，咁就会比较好咯。同埋佢嘅规划应该更加好啲，就系譬如团体运动可以用一个体育馆优先先嘅，咁就唔使争埋一啲例如羽毛球嘅个人项目，咁样会比较分得匀匀啲咯。 嗯，即系整体嚟讲，你觉得譬如喺而家硬件上就真系唔够啦，仲有啲乜嘢可能喺行政上令到你哋更加易租到啲场啊？会不会成个使用的时间每日开放的时间都延长之类的，你们怎么想，有没有什么建议？ 我覺得佢嘅規劃可以再好啲咯。譬如如果有八個體育館嘅話，佢可以兩個優先俾排球、籃球團體項目，然後其他就開放俾個人項目。到真係有剩啦，然後先集體開放，咁樣嘅資源運用會比較好，唔使所有項目都爭同一個體育館咯。 OK， 好，唔該曬鄧端陽，多謝你同我哋分享到實際面對一啲球會咧，即係面對要租場嘅時候嗰啲嘅難題。啊，鄧端陽咧就係大埔海洋羽毛球會嘅總教練嚟嘅。咁啊，先休息一陣。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张凤平。 我读雨凌凤的日记，当中平淡有序，简单但又具体，衣食住行、读书交友、议论世情，都充满生趣，令我感到自己有幸亦都有此等的生活。这个时代有我生活的捕捉，即使是个平凡平淡亦都是非常可贵的。 如果未有这个习惯，可以现在开始，就好像叶凌凤一样，写下自己的日记，给家人一个回忆，给自己留个纪念。在离开之后，爱你的人仍然可以倾听你的心声，你昔日的话语现在想起来亦都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叶凌凤未来香港的日子生活是怎样的呢？他们那一派新感觉主义当时是怎样风格出来的呢？叶凌凤来到香港有没有曾经都在报章上面新感觉一番？何以在日记之中亦都不露一手呢？ 所以说叶凌凤留白的地方太多了，这正如他所写的日记他不会写出来，他留白的地方呢，我们就有机会慢慢去想。 四十、五十、六十年代，然后到了七十年代中，他就走了。这三个不同的年代是他的香港岁月，是他一生重要的时代。通过这三十年的日记，我们认识作者，他这个读书人是爱家庭、朋友、社会、爱国家、民族的人。 这些日记在编辑的后记中，我们隐隐得悉，我们生活的世界动不动就会有人将别人去抹黑，在全无凭证之下去污蔑一个读书人，心态上叫人感到可怕。日记的出版就更有意义了。叶凌凤离世的送别礼上，一位朋友陈君宝送上一对挽联，非常贴切叶凌凤前辈的挽联，这样写：心眼果能通，争邀野鹤呼凌雨。火花而未断，应与邯郸驻凤凰。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叶凌凤日记》，作者叶凌凤，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而家咧因為受到災害咧、緊急事故咧或者一啲清拆行動影響而無家可歸嘅人士咧，就政府會提供一啲咧臨時居所啦，包括咧喺屯門咧就有呢個寶田臨時收容中心啦，以及喺大澳咧龍田臨時收容中心噶。不過咧有啲團體就發現咧呢一類收容中心嘅環境咧都唔係咁理想啊，佢哋亦都做咗調查去了解過喎。請嚟一位嘉賓喺電話旁邊同我哋講下先。電話旁邊咧就有關注安置政策连线成员何家安，早晨。 系早晨， 早晨何家安，讲下你哋个调查系几时做嘅？有关于呢一啲喺收容中心嘅住户。 好啊，咁其实个调查咧就系我哋友好团体咧就系城市木福去进行嘅。咁佢主要围绕住咧就系四个范畴啦，咁包括就系重患问临时收容中心里面嘅重患问题啦、卫生问题、个人私隐问题同埋通风问题嘅。咁其实咧如果成份嘅报告睇落咧。就除了是受访者对于当局处理卫生问题这个部分呢是贴近合格边缘之外呢，其余呢其实都是低于合格水平的，甚至五分最高分里面呢只是私隐度更加是获得 1.88 分。 嗯，私隐度即相对低一点，为什么会这么低呢？哪些方面他们关注呢？ 是因为其实临时收容中心入面呢佢当局一直都觉得是话是一个临时收容的一个作用啦，咁所以其实好多嘅设施啦都需要设施或者空间都需要共用嘅，咁例如是厨房啦、厕所、浴室等等啦。咁当然啦，就係佢都话就住一啲家庭嘅单位啦，或者係女士嘅单位呢，其实都会有啲嘅帘啦。咁但係呢啲嘅胶帘呢，其实都唔係好起到一个一个 私人嘅作用， 到私人嘅作用囉。咁同埋佢亦都话有隔开一啲嘅单位嘅，即係家庭佢係有独立嘅间隔咁样啦。咁但係如果大家睇返呢，琴日運房局嘅 Facebook 佢share 咗一啲嘅入面臨時收容中心嘅相片咧，其實咧佢都唔係並非完全係隔開曬嘅，佢上面天花位置係留咗好大嘅空位咧，其實係可以即係互通曬，基本上係望到隔離嗰個單位嘅人做緊啲乜嘢咯，可以。 嗯，除了私隱嘅問題、衞生嘅問題，你哋都關注，但係就話相對係即係滿意程度高少少咁啊，係嘛？話啲受訪者。 受訪者是滿意，就是當局其實有一些處理衛生的問題，但是整體衛生的情況、重患濕患等等呢，和通風的問題呢，其實都是不滿意的。那我們其實有研究過為什麼 會有重患濕患、或者衛生通風問題，其實我們認為呢是整個影響是一脈相承的。咁正正就係因為臨時收容中心依家呢就冇就只係剩低就只係得風扇啦同埋抽風嘅設備啦，咁、令到呢其實特別係夏天嘅時候呢，其實入面嘅環境呢其實好悶熱好焗促嘅，咁喺一個咁嘅環境下面呢，其實就成為咗啲細菌啦嘅滋生嘅溫床啦，咁下一步嘅就顧名思義就係一啲嘅重患濕患就喺嗰度治藥咁樣樣。 唔係有風扇啊嗰啲咁樣佢哋？ 佢係得風扇同埋抽氣扇囉。咁、但係當夏其實最嚴重嘅時候，當即最近過咗去最炎熱嘅夏天，其實居民喺入面一個咁封閉嘅環境下，其實都只係可以透過風扇同埋抽氣扇去消暑咯。係， 佢哋有做啲清潔啊、滅蟲啊嗰啲噶嘛，係嘛都。 佢哋有做嘅，所以受訪者對於當局處理呢個衛生問題，其實都貼近合格邊緣咯。但係佢哋有咁做啦，但係我哋見到就係做完之後個成效，其實你睇翻我哋嘅嗰日記者會嘅一啲嘅圖片咧，其實個重患濕患啊或者衛生問題，其實依然都係存在咯。 你哋希望針對頭先呢幾方面受訪者關注嘅，有啲咩建議咧？ 我哋其實主要有幾樣建議啦。咁首先就係、就住。整體臨時收容中心入面嘅環境咧，我哋期望就係加設翻一啲嘅冷氣啦，或者係一啲通風嘅設備嘅。咁其次咧，就係我哋都發覺城市木屋入面嗰個調查都，我哋都會見到其實就係話認為咧，其實木室啊呢啲循環滋生嘅主要原因就係佢個床位上面係一啲嘅木板啦，咁都希望係換翻一啲嘅叫做膠板嘅。咁另外就翻一啲私隱嘅問題咧，我哋都期望就係話即係更換一啲更加可以有保障嘅一個間隔啦，就唔係淨係用依家嘅膠簾去隔，即係隔開啲環境咁樣樣咯。咁當然啦，就係政府係當局都要進行一個落力啲嘅把關啦，因為啱啱講到其實呢啲設施係共用噶嘛，一旦壞咗，其實就即係受苦嘅係入面一齊嘅住户咯。係啊，咁例如我哋之前都講我哋嗰日都有有啲住户分享，就係臨時收容中心入面嘅設施壞咗足足五個月，係啦，那個雪櫃壞咗五個月咧，當局先嚟整咁樣。 OK。 另外我哋都有試過，就係因為有啲嘅住户咧，其實係係學生嚟嘅，即係家庭成員裡面有學生啦。咁其實當局係冇提供一啲嘅 WiFi 嘅，咁佢哋。回覆我哋嘅文件就係話其實佢哋係可以去一啲嘅商場入面使用 WiFi 啦，屋邨外面嘅地方使用 WiFi。咁但係即係對於即係學生嚟講，其實嗰個地方係咪又真係集中到咧？咁係啦，咁所以我哋都希望當局呢一方面都正視 上網嘅設施就可以關注埋。好，唔該曬何家安，同你傾到呢度。何家安就係關注安置政策連線成員。嗱，房署方面都話啦，有安排職員咧每日係巡查收容中心嘅設施三次，同埋打掃公共廚房啊、浴室、走廊呢啲地方兩次。每月會進行一次例行嘅滅蟲工作，喺有需嘅時候咧，亦都會增加每月滅蟲嘅次數。臨時收容中心係屬於過渡性質，所提供嘅設備係用係滿足住客嘅基本需要為原則嘅。